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望向编辑部》历史环节第一单元《迦太基覆亡记》第七章《罗马受挫，迦太基勇武派拆大台》。我是贾晨生。如果大家想听翻之前嘅章节，可以去我哋嘅 Facebook page《望向历史部》嗰度收听。就呢、这個Facebook 專頁，除咗有聲音環節之外，仲大家仲可以收聽我哋仲會擺一啲歷史掌故上去嘅，就歡迎大家 like 同 share， 多謝大家先。我哋首先講我哋西方歷史之前，就講一講我哋東方眼光，走翻去東方嘅世界。嗰陣係公元前154年。西漢漢景第三年，未央宮內，這個漢景帝劉啟一聽到一個消息，開心到彈起。咩事呢？就是吳楚七國之亂，經歷了3個月，吳楚七國之亂的禍首吳王終於兵敗自殺。哇！所有人都三呼萬歲。咁劉呢一仗之後，劉啟即刻企起身，宣布一道法令，就係話：今後諸侯之間不得自治。西漢王朝正式由一個半諸侯國啊，諸侯分封國變成中央集權國家。是继秦朝之后第一个，亦都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直到而家，毫无民主，亦都因此而起。咁啊，好似啲啊神秘学者话，人嘅脑电波会互相影响，佢呢一个飞猿啊，汉景帝呢个飞猿，就一嘢就传到去。5年后的罗马人身上一样，公元过了5年，在公元149年，罗马用他牵强的理由、卑鄙的手段，正式向迦太基宣战。对于伊涅城邦来讲，当时地中海世界来讲，亦都即等于一个公告，我不会再相信任何自治国家，一模一样。在我罗马统治下，没有自治城邦，城邦通通要毁灭。而开刀的迦太基是第一个。那当时的希腊人就不会想到这么快自己会做第二个。但是事态的严重和迅速是远超他们的想象。当时当时所有希腊人听到都是好似有人形容过香港一样，香港是刘晓波迦太基咪就是香港。咁喺度睇住迦太基点死，就再决定点样做。而罗马人咁样做，即係等于几千年后共产党对香港讲一样，831决定同埋半年前冇几耐之前讲话中英联合声明，不过系一纸文书而已，嘅意义系一样嘅，即系话我哋唔会再相信城邦自治，我哋要中央集权。而呢件事如果打个比喻就系话，罗马如果系一对波嘅队长，希腊世界系一对波嘅队员。咁样呢、这个队长已经不够咁心再做队长，佢要成为老板，当所有城邦都系要跟我搵食。不过2000多年后嘅香港，仍然最后都要还抗。咁2000多年前迦太基亦都系向佢反击，罗马人反击，要取消佢哋自治，罗马人反击就。当时原本迦太基应该有50万人，在城入面已经剩下15至20万， 有啲人走難走咗咁而羅馬人方面就有八萬步兵、四萬騎兵、50隻戰艦嘅情況，大約係咁。而迦太基，我哋講一講迦太基嘅地形，大家睇一睇我哋嘅 Face、YouTube 啊，嗰度嗰張地圖就有見到，佢哋係以呢個軍港為中心而建，軍港就成半月形，中間就有個島，就兩個港口，一個商隊出，一個軍艦出，就海軍總部就喺個島上邊。咁你見黑色嗰條線咧，就是、一個天然嘅屏障，係一個山脊。咁喺山與海港之間咧，就建築咗一條路，一個大城牆。咁呢個係城牆嘅外圍。咁裏面咧仲有一個衛城，就係喺個海港嘅南邊，就係咁樣。呢個就係主城，咁啊外城咁樣。就原本有50萬，而家剩翻15至20萬人中間。咁羅馬呢就兵分兩路而進，你見到其實就一路啦，就直攻咧，就諗住直攻佢嗰個城牆，兵分兩路，148年嗰條線你就會見到，佢哋就直攻嗰個南邊近衛城嗰邊嘅城牆，短啲嗰條。咁啊，由於羅馬人輕敵，咁啊，對唔住，就講翻迦太基先。迦太基咧嘅城務就分城內同埋城外兩個系統。就城外咧，就係話佢哋講過，俾阿馬西尼殺咗50000人嗰位將軍，勇武派嘅哈士多魯巴，我叫佢哈士多魯巴勇武派，所率領大約有30000。喺城入边嗰10幾萬咧，就系由另一位叫哈士多鲁巴嘅人，就叫哈，我叫佢哈士多鲁巴温和派城入边嘅就所统领。咁呢个人咧，佢就有另一重身份，就系努米底亚嘅王子亲王加鲁萨嘅亲王加鲁萨嘅外甥。咁啊，听落大家会好惊讶，但系如果仔细咁谂咧，都唔系一个好出奇嘅事，即系加鲁萨依身为亲王，有咗个小老婆，咁有个贵族可能会系讨好佢，将自己嘅女嫁俾佢做小老婆。咁啊，呢个贵族咁呢个贵族女仔又应该仲有个啲姊妹，咁个姊妹生个仔，咁都唔奇嘅。不过既然选咗呢个人咧，一定有原因，其实系一个好高明嘅原因。既然打埋算盘系亲戚。到时喺适当时候就可以用呢一层嚟做呢个外交手段，就去重去拉拢卢米底亚，呢一着系好高明，喺战争嘅第二年就会发生，大家就可以见到。好啦，咁啊开始开桌拖啦，咁啊当时咧。呢個城外嘅卡士多魯巴勇武咧，就去利用20000人打游击，分幾個大隊打游击，就專門就去掠呢個迦太基，唔係掠呢個羅馬人啊嘅劫糧隊。咁啊，所謂食敵一中嘅遊击啊，遊勝十中啊嘛，一開二就制得過，所以羅馬人就寧願去劫掠你哋揾食。順手就俾班友仔攞錢發財，咁啊，密西法師啊到處劫掠，一開手就殺咗佢500人先鋒隊，就佢樣好衰。咁啊，當時統領嘅孫索里斯就唔理啦，咁啊出發，咁啊俾佢殺咗500人，士氣受挫，但係無損佢嘅精鋭，咁啊搭咗一架工程機就去南邊啊。向南边进攻，嗰个外城墙进攻，一打未打的就俾人哋用游击战守城军游击战烧咗一嚿，咁啊好嬲啊！佢又花多几日去打，时间紧迫。点解咁讲咧？当时打仗我讲过有时限嘅，春天准备就夏天打，秋天就已经执嘢走人噶啦，冬天就翻屋企瞓入冬营。咁啊，以当时如果嚟计咧， 就春天就話開戰，就去到西西里島集兵，練咗100日3個月，咁啊渡海到達，咁啊六就5月，咁啊應該到6月到就開拖，咁啊剩翻4個月啦，俾你打到10月都係3、4個月，時間就唔係點夠，咁啊點都要有啲戰功，如果唔係就俾人笑啊你廢柴，所以就好急，而且對住啲冇武器嘅人。都打到樣衰就好樣衰啊！咁啊，燒咗一個就好嬲啦！咁啊，花咗幾日又搭多一件大工程車嚟，終於打又打咗幾日，就 bang 一聲就埲城牆俾佢打冧咗喎，有道矮城牆，好高興。咁啊，打完嗰陣啊，可能已經係3點鐘啦，啊2、3點咁啊。4點鐘、5點鐘到咧，到時當時啲人咧就話：，天黑啦，翻屋企食飯就唔打噶啦。啲人係咁嘅，咁啊，於是翻屋企食飯。第二日一起身，比較太啲人漏嘢，冚翻個城出嚟，話你老闆又要再撞過，又再撞咗一輪。就今日就可能係11點零鐘就撞完啦，撞冧翻佢，好開心。咁啊，於是一去到就見到啲守軍已經喺布沿住個城牆布住晒。个拿住啲烂鬼木盾啊，木盾木棒盔甲都烂融融咁同我打，就谂住食硬你啊！大军冲入去，可能嗰阵嗰个 legion 即系呢个成个6000人军团冲入去，谂住去抢嘢，点知一入去就遇着 Black Hawk Down，就俾迦太基人就系咁抌石仔打翻转头。哇，咁啊好样衰，俾人打翻出去。咁当佢退出去，一退出去就眼见成个军团，即系你逃兵嘅踩翻自己前军就好，就大乱。就眼见就嚟会惨败嗰阵，点知突然间号角一响，迦太基军准备冲出嚟嗰阵，四方八面有人等标枪啊，即刻杀咗几件。就迦太基军即刻话：大家退翻入营入城咁啊！嘭一声，剩翻个空溜溜，咁啊班大军就好惊，见到咁样，即刻问边个救我哋？边个系统领嗰个救我哋？睇一睇，原来就系小西比亚，我哋几集之前讲过嗰一位，去睇呢个马西尼萨大战科鲁巴嗰一位小西比亚，当时佢系身为呢个军团校尉。系六个军团，一个军团有6位军团教尉，佢系其中一位，系负责管骑兵嘅，即系比较低级啲嘅军队，罗马以步兵为主，咁啊骑兵嘅次一级，佢俾人编咗做比较次一级嘅骑兵军团教尉，大约有600骑，因为未必600嘅可能。因为一个军团就6000人，咁啊每个军团有6位军团校尉，咁啊大约1000骑，1、2千，但系佢又冇咁多嘅，因为佢系骑兵队，罗马人嗰时有4000骑兵队嘅话，我谂佢管嘅都系几百骑啫，唔系一个高级嘅军官，系罗马嘅军官级就普通士兵白人队长，再上啲就系骑兵教就系、是。軍團教尉佢係屬於其中一個，咁啊，孫索里斯就咁啊，佢救咗呢隊軍隊之後咧，啲人開始留意呢個名啦。你係邊位？我叫西比亞，嗰個西比亞家族嘅西比亞係。咁嗰陣佢29歲，咁啊啲人覺得哇，呢個僆仔唔似其他兵喎，見窿就搶喎，佢好冷靜，所謂 cool head 有腦喎咁樣。咁啊，呢单嘢之后，咁啊又打咗一轮，到7月啦，始终攻唔入，就7月，咁啊天气就开始热，咁啊疫病又开始犯，咁啊罗马方就认为佢哋扎嘅营唔好啊，所以啲军队啲人有病，既然系咁就迁营，咁啊一迁营咧就出事，就俾呢个迦太基人咧。就捕佢喺海上面，趁你鬆動，你就捕佢，就揾啲小船突擊，就燒咗佢10幾隻船，咁好樣衰。 咁啊，当佢一企稳阵脚嗰阵咧，又俾人又俾呢个女俾迦太基人放火烧佢个营，即系突袭骚扰佢喺夜间，就全靠阿西比亚出手，就派队骑兵周围屯就搞掂咗，救翻，咁佢个名更加响。咁而当时嗰、那个我哋提过啊，有个叫法密亚斯嘅骑兵队长就到处劫掠，到处对付佢嘅劫掠队，就搞到阿罗马兵死伤惨重。咁咁多个军团教位入边咧，唯独阿西比亚一队咧就冇事。咁啊，唔系因为佢有啲咩嘢，因为佢个名，而系因为佢行事就好谨慎，佢用兵又好谨慎，就防守十分之严密，就令到对方无机可乘所致。佢唯一对付能够对付游击队嘅只有两个方法嘛，一系就系、是、吓。出依個符 fit 啊，用依個假嘅做依個陷阱引你出嚟，一係咧就係、是、嚴密防守，西比亞族叫嚴密防守嗰只。咁啊，但係就啲人就流言蜚語，就話因為佢嘅名係西比亞，同迦太好似佢阿爺咁對，同迦太基人有路，所以唔打佢啫。咁樣佢係一路係受到排斥嘅。係因為佢出身名門，受人排斥，覺得你少爺仔。而當時到7月啦，咁啊，屢屢受挫，孫索里斯知道呢只鑊就會啃嘅，咁打落去，哇，毫無寸功，寸功，即使打冧一埲城外城牆都搞唔掂，就好樣衰。於是就佢係政壇嘅孤寡佬，不沾鍋。就揾個藉口，就同佢個拍檔曼尼亞斯講話嗱，時間夠啊，就嚟選舉啦，我就要翻去主持選舉，執政選舉一年一次，國家大事嚟啊嘛，呢度俾你打息啦，咁就走鬼咗。咁曼尼亞斯見到就，我頂你個肺，明知即係對住迦太基依一班冇武器嘅人都打到咁樣衰，呢只鑊佢孭唔起。啊！呢只鑊叫咩嘅？即係唔會殺頭，唔會抄家。羅馬人唔興呢壇嘢，但係你就唔使再喺政壇撈啦。人哋淨係記得你樣衰嗰一面，做錯嘢。咁啊，唔好咁啊，唯有頂硬上啦嚇。咁啊，但係咁啊，於是就佢同埋佢收埋孫索里斯嗰啲兵，就決定大家見到1470年嗰條路。就行嗰條路去攻擊卡泰基，但係咧，佢諗住去喺北邊嗰度打入去，佢唔再喺南邊打。但係佢嘅沿途咧就寸步難行喎。點解咧？因為卡泰基嘅內陸嗰度咧就好多城閣，啲村莊仔擺好多小城堡啊，已經捉咗好多小城堡。咁啊，當你喺盜賊嗰啲入嚟嗰陣。走入去同你死過啊嘛，咁佢亦都係一樣做咗好多小城堡，就同佢咁啊啲村莊嗰啲人咧同佢打唔贏，就走入個城堡嗰度同你拗。咁開頭迦太基人，開頭羅馬人咧同迦太基人講：我會放過你嘅，你出嚟啦，等你翻迦太基城啦。咁我齋劫掠嘅啫，咁講。咁啊，但係迦太基人一信佢，啲村莊啲人一信佢啫，佢就即刻反轉豬肚，將人哋全族殺晒。咁啊嚟得兩單咧就冇人信，所以個個咧就同佢死過。咁啊講個打仗又有時限，打一條村就用咗一日，咁啊10條村就10日，有時至少一日，有時可能7、8、9日噶啦嘛。咁我講過你打仗有時限，你已經打到去8月，咁啊搞唔掂。咁啊當時阿西比亞就收翻之後又俾人哋 send 咗去做呢啲嘢。佢就去到嗰啲村莊，一開頭就答咗話：我叫西比亞，嗰個西比亞家族嘅西比亞，以我祖先，你唔信我都信我祖先嘅名，信我阿爺嘅名，我會放過你。你哋出城之後去迦太基啦。咁講，咁啊，開頭啲人唔信嘅，但係有人可能遇過佢就信咗。啲村長就搏一鋪，你話你係西比亞，我信你啦。咁走，咁啊，西比亞亦都守諾。就俾你翻去，咁啊，從此就個名就揚咗啦。 啊，喺對方加泰基人心目中都認為呢個人係咁多個卑鄙嘅羅馬人入邊，唯一一個少數係守信諾嘅人，可以信得過佢，就即係等於三國晚期陸抗與楊古嗰種咁嘅關係，就信佢。咁啊，甚至到一個地步，就話守城嗰啲村，嗰啲小村莊啊，幾百人就話：你西比亞嚟到，我就撤啦；你佢唔嚟，我唔撤。咁樣講，咁啊令到個進攻咧就有呢個起色，啊慢慢慢慢有起色，咁啊，但係時間真係唔夠啦，10月就嚟，而家都8月，仲未立到戰功就好樣衰。於是曼尼亞斯就決定就話：我哋就要去打呢個哈士多魯巴嘅本營。我哋倒转，我哋唔再去攻个主城，我哋歼灭咗城外队先。咁当时肖西比亚就同佢讲：，喂，咁唔掂啊！即系罗马人嘅咩咧？由于佢哋仍然系共和国啊，阿肖西比亚呢啲军团将教系选出嚟，元老院入边选出嚟，啊，同埋平民大会嗰啲，所以咧就比较民主啲嘅。啲军团将教即使系二级、下级军官都有权发声。佢就話：既然係咁，唔好打喎，依一仗打唔過，對方個地形好，佢係喺條河嘅另一邊啦。咁啊，佢係一個小山啊，你佢山前面有一個斜坡，你要落咗個斜坡再擒上去嗰度同佢打，你實死咁。咁啊，阿曼尼亞斯就一嚟出於妒忌，其他人啲人出於妒忌就唔聽。肖西比亞就話：既然係咁。不如喺附近起個營咧，上游喺河嘅上游起個營，有事退翻入去都可以有路走啊！做嘢係咁，都係唔聽，反而笑佢話佢：屌你細膽啊！叫西比亞又點啊？你阿爺冇你咁細膽啊！咁樣笑佢，咁唔聽就大軍出發。咁啊，我諗帶咗4、5萬人咁啊，同佢抽，點知就一打就果然一語成謠。咁失去咗地利，就當佢哋擒上個斜，落咗個斜坡擒上去，想攻城嗰陣就俾哈士多魯巴鬥毒，全軍俾人斬成幾件，就大亂啊！哈士多魯巴輸咗個仗之後，個人變得老年咗，死咗5萬人之後，全軍大亂。咁啊，當佢唔知點做嗰陣咧。突然間，阿肖西比亞嗰陣俾人拜咗喺側營後營，因為俾人哋投至閒散，佢即刻話300騎跟我嚟，就帶咗300騎，打住啲標槍喺圍攻主營主帥營嗰個外圍咧，係咁抌標槍喺外邊，咁啊對方嗰啲抌完一輪，即刻撤退，揦另一劑標槍再抌，就如是者走咗10幾20魂。就令到圍城兵，其實當時圍城啲迦太基兵都唔係精鋭，所以就出現咗亂象，就俾佢打出咗個缺口，成隊兵走咗出嚟。咁救咗出嚟之後咧，咁啊主營啲人好開心啦。然之一點咧就話死啦，仲有4個大隊，1個大隊就600人，4個大隊要2400。如果你要2萬人嘅話，你有1/10個人唔見咗，就都算慘敗，點算咧？聽到咁，肖西比亞就話：我去救佢啦。話喂，你冇理由咁。佢就咁講，呢番説話係值得大家深思都係。喺戰爭開始之前就要準備周詳，戰爭開始咗處於劣勢嗰陣就要勇武反擊，殺出條血路。呢、这個就係要勇武反擊嘅時候啦。就帶咗幾百騎就上演一幕啊！赵云看水救黄忠，一嘢就冲入个阵嗰度，就竟然俾佢救翻晒出嚟。啊，由此可知，你几百骑就可以赶走迦太基成万人，可以知道其实嗰阵迦太基兵嘅质素系好差。不过啲士气就好过你罗马好多。咁啊，救翻晒所有队，灰头土脸咁啊，翻去主营啦。咁啊。曼尼亞斯就話：，唉，今鋪大波啊，又輸，我依只鑊咩啊？咁啊，西比亞就同佢講：，既然係咁啊，我哋要揾外援噶啦，唔好鬥氣啦。 去揾马西尼莎啦，佢一定肯帮手。咁啊，于是就派咗佢去揾马西尼莎。一去到，就样都衰埋，唔系听到个唔好嘅消息，马西尼莎已经病重。咁啊，佢一听到啊西比亚尼图，可能因为佢毕生嘅夙愿已经成空，搞咗几十年，搞到90岁。争一步就俾人喺后边掠咗，条气戳下就死咗。咁佢一个病重发病，咁佢听到阿西比亚嚟到坐起身，捉住佢嘅手话：我将呢个家我由你做我嘅遗产执行人，分配一切罗马底下，叫啲子孙对围住阿西比亚话：你哋听佢讲，佢代表咗罗马嚟分配我哋嘅财产。咁样讲。佢亦都證明，即使佢於病重，佢亦都清楚未來會發生乜嘢事。就係、是、羅馬人唔會再俾任何一個獨立國家存在，一定會揾藉口將佢遷滅。依、这個係佢可以 foresee 到、可以預見到嘅事。所以而依個西比笑西比亞就係佢哋未來羅馬一定會係交喺佢依個人手上，佢一定係未來嘅羅馬第一人。所以就同佢讲呢番说话，由佢嚟分配财产。咁啊，阿少西比亚亦都即系话好公平咁分配啦。佢好多二奶仔，咁啲二奶仔又分晒啲钱，大仔就分皇宫，二仔加鲁萨就做太尉，三仔就做司法系统。咁如是者讲完之后，就汇报翻俾元老院。咁啊。同時間咧，咁啊搞掂咗啦，咁啊已經到差唔多8月尾9月頭，咁啊曼尼亞斯啊唞咗一輪，就嚟10月啊嘛，咁啊帶咗15，咁啊一翻到去就見到曼尼亞斯已經又話有我又要再遠征，你又做咩啊？我要再打個哈士多魯巴，於是我會用兵慎重噶啦，咁我帶咗15日糧，一定冇事嘅，咁哇你老味！俾佢吹到漲晒，叫你唔好打你又嚟。咁我老細叫到啦，一個無能嘅上司，既然要跟住一個無能上司，佢要去死嘅，你都要跟住佢去。無奈，咁啊，跟佢去啦。咁果然都係打唔入嘅。咁啊，萬念俱灰嗰陣咧，西比亞就話：你淨係想立少少軍功翻去啫，係咪話？梗係啦，我唔想樣衰，萬念。阿斯咁講，既然係咁啊，你哋個個都話我同法阿密法師有路啦，密西法師有路啦，咁啊，咁我去啦嚇，我真係有路俾你睇啦咁，於是佢就偷偷地單拖，佢又揾人知道呢個法密阿斯嗰個住宅嘅營，佢有好多嗰啲探子賊喉，佢單拖走到去佢個營。佢匿埋嘅地方，隔住条河企咗喺度，好大胆。当时法密阿斯听到就走过去，咦有人嚟喎，咁就走过去，原来系西比亚，佢认得佢，咁啊话，咦你嚟做咩？吓，漏抽啊，咁阿西比亚就咁，净系冇讲任何嘢，净系同佢讲，你已经唔能够吓。救到你个国家，不如你为你自己家族打算啦。咁讲，法密阿斯听到就冇出声，就话我会谂噶啦，拜拜，就行开咗。咁过咗几日，就收到一封信，就话冇署名，就话要交俾西比亚。西比亚打开之后就听到，就话。就見到上面就話某年某月某日我就會喺嗰度，你嚟接收我，我哋喺嗰度會面啦，你嚟接收我嘅營地啦咁講。咁啊西咁啊曼尼佢就交俾執政呢位無能嘅執政曼尼亞斯就話喂信唔過喎咁講。西比亞就話得啦，呢個人係守信仰義之人，我自己去做啦。咁啊，夜晚去，果然見到法密亞斯，淨係得2200人根據， 法马阿斯就话我系说服得咁多啦，我做嘅系咁多啦，咁讲。咁于是就带咗呢队兵同埋嗰队罗马军接收咗个镇，就走咗啦。咁啊，阿曼尼阿斯就好开心啊！哇，有得交差啦，唔使死啦。咁佢都好识捞，咁啊写一封信就话啊，西比亚你带你带阿法密阿斯啊，呢位投诚弃暗投明嘅大将，翻去元老院交差咁。咁啊，咁啊，西比亚见到嘢，呢一年就过去啦，我可以退役啦，咁啊走。咁啊，当佢上船话要离开嗰阵咧，两旁嘅军队啲下级军官、中级军官，原本妒忌佢嗰班军官，都向佢欢呼，并且话希望你以执政官嘅身份翻嚟，即系其实对住啲无能嘅人就好受够，即系等于香港对住689都受够啦，系嘛？如果唔系，都唔会话希望有个胡须争出嚟啫，系咪？咁啊，西比亚翻到去之后咧，元老院就对佢大大嘉奖，咁啊，对于呢位投诚嘅骑兵队长法密阿斯咧，就俾咗好多嘢佢。第一就俾一个有紫金扣嘅紫袍，一个有黄金饰物嘅马，一套盔甲，一万个德拉马克嘅银币，咁啊，俾咗佢一啲餐具，银做嘅餐具，即系由此可知当时罗马人嘅银有几多。喺西班牙掠翻嚟嘅银，同埋一套形象，就同佢讲：如果你能够帮我哋打赢呢场仗嘅话，我哋到时会比你更加多赏赐。法密阿斯就好啦，咁啊，翻翻到去呢个非洲打迦太基。不过我相信佢系做啲，佢都唔会再上战场噶啦。咁。到第二年春天，第一年嘅战争就咁样过去，咁啊迦太基人就好开心，就冬天就佢估唔到自己守得住，即系等于928嘅初期，我哋守得住啦，我哋赶走咗呢个咩啦呢个689嘅警察鹰犬，好开心，咁啊于是好喺平静之下、惊惶之下，到咗第二年，执政啊，就新嘅执政叫做派索，派索咁啊，同埋同佢一齐咧，就系有个海军大将叫做曼西拿斯，咁啊两条友去接军，呢两条友嚟到咧，曼西拿斯就好似我哋之前上一个嘅曼尼亚斯一样，就唉，旧旧期期撑过佢算啦。咁啊，阿派索咧就仲衰，不过个小官僚佢又唔系嚟打仗嘅，佢系嚟掠水嘅。佢就话，佢一嚟到就话，我哋要行三纲政策，喺北非所有嘅自治城邦，佢哋话中立，其实就唔系中立，佢哋暗帮迦太基嘅，咁啊去开仗，到处去打人，打啲中立嘅城邦。咁啊，打得赢都还好，问题竟然通通都打唔赢，咁啊就好样衰。咁佢又不断，佢之前阿西比亚同佢哋拎咗嗰条线就去俾卢米底亚噶嘛，但系人哋又见你咁样咧，就更加保持中立，就敷衍佢 hea 佢，加鲁萨啊嗰班阿马西尼萨嗰班仔就唔再睇佢台戏，唔出声，一嚟就谂翻一个老豆俾你玩啦。咁啊，第二年咧就冇咩大输特输啊，咁啊，你又去打其他城邦就输咗，咁啊士气大挫，咁啊军纪啊越嚟越差，咁而其他城邦见你同你罗马人开咗仗啦，咁啊更加就去要去佢搵迦太基出面啦，咁哈士多罗巴咧就出兵就同呢个派索打咗个两仗就大胜，咁啊威望就越嚟越高啦。咁啊，而城入边嘅哈士多鲁巴，佢亦都使出佢嘅独特身份，外交收书， 俾盧米底亞，就叫盧米底亞，你哋嗱，我哋打埋算盤都親戚，有乜嘢事？如果我哋迦太基輸咗，下一個開刀，你睇下羅馬人點對我哋，下一個開刀必定係你哋。咁撐就撐就出唇寒齒亡呢一個成語嘅啫，因為佢哋冇。咁啊，收書一封就俾盧米底亞，令盧米底亞即使唔反台，唔對羅馬反台都保持中立。而佢另外亦都收書一封去呢個馬其頓同埋希臘諸城邦。當時馬其頓啱啱好竟然發生一場大暴動，有一個人就自稱係呢個馬其頓王嘅子裔，死正種，就號召啲人反抗羅馬，即係等於朱砂咪清初康熙年代書三太子一樣反抗，就由一兩年間就迅速擴大，啱啱好，好似所有嘢都夾定嘅一樣。而希臘諸城邦亦都唔出聲，可能係暗中佢出錢都未定嘅，因為好有錢呢班友仔。咁哈士多魯巴就同派索打過兩三仗，就打贏。於是佢由一個喺幾年前嘅俾人叫做叛國賊啊，引領卡太基走向滅亡，俾羅馬有藉口打嘅過街老鼠，一躍而成為大英雄。咁即係等於嘅情況，即係等於香港旺角事件俾人剝完頭，再重新佔領旺角，一模一樣，係大英雄。佢就覺得可能佢亦都收到信息，就覺得喂咁落去好似有人想同盧米底亞講和，佢條氣就好唔順。因為佢亦都對於城入面嘅統治系統好憤怒，因為佢本身又同呢班人係唔啱嘅啦。一嚟，二嚟就係因為同盧米底亞人合作，即係同佢死俾佢殺死咗嗰50,000人，點交代？情感上佢都交代唔到啊！等於喺旺角俾人剝個頭嗰班人話：你叫我退翻金鐘，你金鐘呢班係咩人啊？咁上下嗰種關係。於是佢就決定嚟一招快攻。首先喺第二年戰爭結束，大家就話我哋翻嚟開會啦。開會之前，佢已經揾咗一批人停喺城入邊散步。城入邊呢班人有人係叛徒，啲人已經開始諗邊個係叛徒。有人想同盧米底亞人勾手講和。咁城入面嗰班人已經係好嬲啦，有一部分好激進嘅民眾。然之後，好啦，大家嚟秋天啦，嚟聚餐開會。咁哈士多魯巴坐喺度，大家講開會嗰陣，突然間勇武派嘅哈士多魯巴就企起身，嗱，你要發言，冇錯，係當眾話我哋依度有內奸。讲完之后，嗰班元老嗰班就面面相觑，有内奸边位？然之后佢指住嗰位温和派嘅哈士多鲁巴讲：呢位内奸就系佢，城入边呢位总司令官哈士多鲁巴。呢位哈士多鲁巴面色都变埋，咩事？佢完全唔知发生咩事，佢估唔到呢个时候呢班人。佢系听过呢个信息，佢一笑置之，但系佢估唔到竟然会人话佢系内奸，佢做咁多嘢。你想同盧米底亞讲和，你就系内奸，你系加鲁什嘅外甥，所以你系内奸。讲完之后，佢手底侧边突然间有班人冲出，一嘢捉住呢位哈士多鲁巴，嘭一声拖咗佢出去，掟俾啲群众，然之后佢对住啲群众：呢个系内奸。咁呢班人即系。就捉住呢位温和派嘅城内总司令，活活打死。然之后佢就话：呢位激进派、勇武派嘅哈士多鲁巴就话：我接收埋佢嘅军权，各位冇异议嘛？我就系总司令啦。于是城内城外嘅总司令就由 佢所接收啊，一切嘅分工都改变成总司令呢位承诺，而佢温和派嘅比较温和派嘅元老院有啲谋略嘅元老院就俾人废咗武功，而亦都因此喺迦太基嘅防守上边开始出现裂痕。温和派嘅人啊，谂住可能仲有一线生机。藉住呢個辦法講和嘅人開始有啲離心離德，呢、这個就係戰爭第迦太基戰爭第二年嘅結束。但係喺羅馬方面並未結束，而係毀滅敵人嘅大開始。佢哋決定換將，喺呢個執政官公元前148年尾。羅馬新一屆嘅執政官被選出啦，亦都行使咗一次破格，等於50幾年前一樣行使咗一次破格嘅權利。佢哋選出咗新任嘅執政，呢、这個人嘅名又係叫做西比亞，就係、是、我哋叫做嘅小西比亞阿非力加，一切結局開始啦。下一章，迦太基覆亡记最终章，毁灭于开始之地，命运与罗马。我系家灿生，欢迎大家收听。如果大家想收听之前嘅章节，可以去我哋嘅 Facebook page《望向历史部》嗰度可以听翻。多谢大家。